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4集《相邀》三。外头，陈若秋回到秋水院中，将暖炉揣在手里，一转头却是迎上了沈月。 娘， 沈月开口道， 您这几日怎么老往那个常在清院子里跑，找了您好几次都不见了。 找我做什么？ 陈若秋抚着沈月的头。沈月的年纪越发大了，虽然出落的花容月貌，可是眼界这样高，一直放着也是问题，总不能放着放着就成了老姑娘了。陈若秋知道自己女儿心中恋慕的是定王，可是如今她哪有法子让沈月嫁给傅修仪呢？做个妾室的话，沈月必然是不甘心的。沈万因为沈月的亲事和陈若秋已经生气了几回了。陈若秋心疼女儿，沈万找到的那些高门子弟，陈若秋都想法子推拒了。 绣房里新出的衣裳花样， 沈月说道， 想让您给看看哪个好看。 望着如花一样的女儿，陈若秋心中一阵头疼。她道， 这些花样子有什么用？你已经生得极漂亮了，有功夫捯饬这些，倒不如学学西院的那人。 西院？娘说的是那常在清，他有什么可学的？ 可学的多着呢，你若有他的三分本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 朵雪燕是什么人呢？虽然待人热情，却绝非是见过一次就给人下帖子的性子。这般迫不及待的相邀，陈若秋与罗雪燕做了这么多年的妯娌，还是头一次看到。陈若秋知道常在清这人令人心中舒服，又生不起敌意，不过这样就能让罗雪燕亲近，也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。但是这对陈若秋总归是一件好事。他点了点沈月的额头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， 总之你日后多跟他学着点，比你瞧衣服的花样子有用多了。 沈宅里，谷雨一边给沈妙梳头一边说道， 姑娘就这么用夫人的名义给那个常家小姐下帖子，若是被夫人知道了会不会出事呀？ 用我娘的名义和用我的名义有什么关系？总归都是一家人。 可是姑娘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义呢？ 金哲在一边擦桌子，闻言有些好奇。沈妙脱了罗雪燕的印章下了帖子，让人送到了沈府，简直让屋里的一众丫鬟都惊掉了下巴。若是冒充罗雪燕做别的事情便罢了，冒充罗雪燕去邀请一个并不见得有多亲密的小姐，总觉得有些大材小用的感觉。我与他无甚交情，无缘无故的请他来做什么？金哲和谷雨对视一眼，彼此都有些不知道如何接这话。对呀，沈妙和常在清之间又没有什么交情，犯得着偷了罗雪燕的印章给常在清下帖子吗？当日常在清来拜访的时候，也未必见沈妙有多高兴呢。沈妙垂眸，罗雪燕今日不在，便早些下了帖子为好。这位常家小姐，她总归是要单独会一会的。罗坛一大早就被支开了，整个府里只有沈妙这个能做主的人。正想着，便听得外头有小厮来通报，说是常家小姐到了。 这么快？ 金哲有些惊讶。沈妙微微一笑，有所求的人自然是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了自己的野心。从前看不清是因为身在局里，并且对沈家的所有事情都不甚在意，今非昔比，他倒要看看常在清的道行又有多么高深。常在清被小厮迎到了沈宅的正堂里等着，婢子端来热茶，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沈宅。沈宅和沈府不一样， 沈府因为是老将军自来的府邸，风水颇为讲究，加之沈老夫人的习性到底有些华丽花哨，而沈宅或许是因为沈姓和罗雪燕都是练武之人，院子宽敞，正堂摆设也是方方正正，一看便是正气凛然。摆放的饰品虽然都简朴，可不知为何竟然会有一种端庄威严的感觉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常在清未曾仔细打量，此刻看来却觉得不知为何身上都起了一层细汗，仿佛到了这个地方，整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正襟危坐了起来。婢子们都自顾自地打扫，并未有人与他说话。常在清一向礼仪良好，断没有催的道理。直到等的茶都凉了，外头都没有人来的动静，常在清便拉住一个婢子，问为何罗雪燕还未出来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那婢子也是笑盈盈的，态度恭顺有礼，说去问问，一转头却没了踪影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接连好几次都是这样，常在清也有些坐不住了。第一次见罗雪燕的时候，他也将对方的脾性摸得差不离，是个爽朗的性子，待人接物十分热情，何以这一回却会故意给人难堪？第一次，常在清的心底竟然有些没底，来来往往的婢子们好似在看他，又好似没有看他。他终于坐不住了，想要起身告辞，却听得有人自身后笑道： 青姨久等了，实在对不住，方才在屋里打湿了衣裳，重新梳洗，耽误了片刻。 常在青一愣，连忙站起身来，却见几个婢子跟着沈庙从门外走了进来。少女一身翠纹织锦羽缎斗篷，手里拢着个暖炉，进了屋大约是觉得暖和了，将斗篷脱下，露出里面的带紫青绒绣花长袄裙，是极艳丽繁复的图案，偏偏用了这样沉重的紫色。难得的是沈庙却没有穿得半分老气，反而贵气逼人，那带紫色衬得少女肤白如玉，娇小精致间却仿佛行走在九重宫阙，一步步含笑，富贵生怜。常在清的脑子有一瞬间眩晕，他见过许多人，也见过许多自言气度风采绝佳的女子，包括被陈若秋不动声色捧着的沈月，可是只有这沈庙能给他一种惊叹的感觉。那一日在罗雪燕身边还好，今日他一人独自出现，便直接抢了所有风头，让人竟有破然的压力。 五小姐， 常在清的目光略向沈庙身后。 不用找了， 沈庙微微一笑说， 是我给你下的帖子， 青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，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